各位观众又嚟到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今集有我阿超做主持嘅。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叫做绝望的自由啊。咁啊，介绍之前咧，我又讲下今晚嘅阵容先啦。今晚咧，我哋系呢一季首次就系冇嘉宾嘅，就全部自己手足。咁呢边咧就系师兄 Roger 啦。咁啊，今晚啊，今集系第二次上嚟啦。咁啊，平时我哋有咩？哲學上有咩唔明嘅奇難雜症都請教佢㗎啦。另外呢就係阿全啦，跟住仲有阿宇啦，咁都上過嚟啦。咁呢講返我嘅題目啦，絕望的自由，我就好奇怪㗎啦。之前我哋唔係話傾好咗話今晚係講存在主義嘅咩？點解最後出咗嚟係呢個題目呢？ 阿宇講下啦。 我講絕望的自由，因為吸引啲囉，聽落個名度即係有絕望有自由，好似好神奇咁樣。咁但係其實個諗法就係因為我哋都覺得存在主義係一種比較難去定義嘅，你可以話學派或者一種思潮，因為事實上就係睇返可能喺沙特或者前後嘅一啲法國戰後嘅一個時期，咁有好多人佢哋喺唔同嘅範疇入面都會有某程度上可能自己話自己係，或者係人哋將佢哋歸類為一啲存在主義嘅一啲 作家思想家， 可能有文學，可能有政治或者哲學，咁所以去定義存在主義咧就有啲困難嘅。咁但係我哋就覺得其實絕望同埋自由或者一啲相關嘅概念，可能係比較係喺存在主義咁多種唔同嘅表現入面都係同一個佢哋嘅 commitment， 或者同一個能夠貫穿呢一個 school 嘅一啲重要嘅概念，所以就用咗呢個題目。 好啊，所以我哋其實係關於存在主義嘅。咁我記得咧上一輯哲學有計傾結束咗之後咧，就我哋收到一啲意見啦，好似係有一啲觀眾朋友都想我哋講下存在主義嘅。咁就我哋喺呢一輯咧就都有一個叫做哲學流派或者哲學理論嘅部分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存在主義呢一集咧，可以或者歸入呢個範疇入面。咁但我知道今晚咧，就我哋主要係講存在主義入面嘅其中一位好重要嘅代表人物，就係頭先阿宇提到嘅法國嘅沙特啦，係嘛？不如我哋由闊再入窄啊，慢慢聚焦去沙特度啊。我哋先講咗存在主義究竟 咩嚟嘅咧， 係啦，關心緊啲乜嘢啦， 出嚟咧， 興起嘅背景啦，係啲乜嘢啦，好嘛？ 阿鄭老師想講下， 因為咧，其實我哋一般講存在主義咧，其實啱啱阿宇都提到少少嘅，其實係幾含混嘅呢個 term， 因為我哋有時會講啲小説啦，例如沙特嘅小説啦、嘔吐啦、卡茂嘅小説、異鄉人啦，我哋又會講哲學，例如存在與虛無啦，甚至乎我哋會講歷史啊，例如喺歷史上面存在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啦，甚至我都可以講藝術，即所以你會見到存在主義呢個 term 咧，其實有唔同嘅面向啊。有歷史啦、文學啦、哲學啦、藝術嘅面向，而我唔係話呢幾個面向咧係可以完全分得開，因為有時我哋講文學嘅存在主義，我哋會用哲學嘅背景啦，或者講哲學嘅存在主義，有時我哋又用翻啲小説啦，而且我哋都叫得存在主義，似乎佢哋中間有啲共通點啦，但係咧。我覺得如果我哋唔區分翻開咧，有時我哋唔知傾緊啲咩，因為唔同面向嘅存在主義其實研究嘅重點都唔同噶嘛。例如你講文學嘅存在主義，可能我哋會諗嘅就係呢種存在主義嘅寫作方法有咩咁特別啊，主題有咩咁特別啊。但哲學我哋就講緊，例如佢作為一種哲學立場，去回應緊啲咩哲學問題咧，佢有咩理據咧，佢咩理由咧？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都可以區分翻去討論，咁會清楚啲咯。而且係啦，咁我哋今日當然就係 focus 喺呢個哲學上面嘅存在主義啦。 同埋我想都補充一點就係、是，即係存在主義就同其他好多主義有啲唔同嘅。我哋哲學好多主義咁啊，理性主義、經驗主義。但係即係通常就係有一班人佢哋有某啲共同嘅睇法啊，基本上咁於是佢哋構成一個學派可能或者個流派。 新儒家啦。 新儒家可能啊，咁啊，但係存在主義者就好得意，即係一通常係我哋叫佢嘅啫，即係冇乜邊個，即係我哋一般覺得我稱呼佢哋為存在主義者嘅人咧，佢哋都唔認嘅，即係除咗一兩個 例如卡茂啦、海德格啦， 係沙特自己認嘅啫， 沙特叫佢哋做存在主義者， 係叫佢哋做存在主義者， 係 啊，冇錯。咁所以即係一方面就好奇怪，因為佢哋都有啲理由嘅，因為佢哋自己都強調啊，即係所有呢啲人都強調嗰啲個體性。好強調自己嘅獨特性，咁就唔中意將自己同人哋拉埋一齊啊，歸為一類啊嘛。咁但係我哋又好似習慣咗都會咁樣叫啊。咁其實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嘅。不過佢就會特別啲啦，好似我頭先講，就佢哋唔係由一啲大家共同嘅可能信念出發，而係佢哋似乎都係回應緊某啲共同嘅問題，或者共同嘅一個時代嘅一種意識啊，一種特定嘅去回應呢種狀況嘅態度。咁所以 我哋會睇到佢哋即係無論作家又好，哲學家又好，佢哋嘅作品咧都反映咗，雖然佢哋具體而言講嘅嘢可以好唔同，但係佢哋都好似係處理緊同一個問題，去表達緊某一啲共同嘅一啲態度嘅。 啊，咁啊正好由呢個角度切入咯。咁、究竟即係存在主義呢個思潮咧，係喺咩時代興起啊？佢究竟回應緊啲乜嘢所謂時代嘅課題咧？ 其實時代上面嚟講，因為咧。又好睇你點樣歸類，到底邊啲係存在主義者？咁、因為好多例，好多人都會話齊克果就係存在主義之父啦。咁如果喺嗰陣時去講嘅話咧，咁、個時代唔同喎。但好多時候我哋會 focus 喺沙特度。咁如果沙特嘅話，我哋講緊個背景就通常都係二戰前後啦，而亦都係因為呢種思想可能同呢個二戰嘅背景有關，即係嗰陣時戰爭好強，好頻發，跟住然後好多人喺嗰度就好多心靈上嘅需要慰藉，咁可能呢個背景咧就會令得呢個存在主義特別蓬勃啊！喺嗰陣時， 點解咧？我哋嘅心靈幾時都需要慰藉㗎啦？點解係嗰個戰爭嘅時代，好似有好有獨特嘅需要咁樣？ 我諗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其實可以話係由如果我哋講即係將 歷史拉闊啲， 歷史去睇就係譬如由中世紀轉去所謂啟蒙之後嘅現代嗰個轉折，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去西方世界啦。咁佢哋某意下嗰個神權啊，佢哋沒落咗。咁呢度象徵咗啲咩呢？就係其實以前啲人可能一般我哋都會相信係佢哋覺得。他們要去處理自己的人生問題，或者去了解自己是什麼人，從而決定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不應該做些什麼。他們是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去跟的，就是一個聖經，可能或者是教會，他們有一些基本的立場，或者基本的一些道德價值可以去遵守，然後所有教徒所有人都要遵守這個價值。但是問題是去到啟蒙，以至於去到後來所謂現代性的那個興起呢，咁呢一種對於上帝或者對於神權嘅嗰、那個信奉就已經冇咗啦。特別係科學之後，即係科學興起之後，覺得呢、這個世界其實上帝嘅嗰、那個創造嘅地位或者嗰、那個假説已經冇人相信啦。咁個問題就係有一個價值真空嘅情況出現啦。就係如果我哋冇咗一個用神做標準嘅客觀道德嘅價值或者人生意義嘅指向嘅話，咁但係我哋都要生活噶嘛。咁個問題就係咁點算呢？我哋用啲乜嘢做標準呢？用啲咩做價值呢？咁所以喺呢一個背景之下，就生出咗一種就係喺呢一個某意下可以話虛無主義，或者係某意下嘅一種價值真空嘅年代，人要點樣自處，點樣去選擇自己嘅人生嘅一種咁嘅問題，嗰一種背景。 所以有一啲我有啲概念可以幫助我哋去了解呢個情況，就係話頭先阿如講嗰個，即係譬如以基督教為代表啦，西方當然係，但其實就算再早啲，我哋講柏拉圖，咁當然嗰陣時唔係講基督教啦。但係我哋話可以叫嗰種做一種傳統嘅世界觀，嗰種世界觀有個特色嘅，就我哋會叫佢做一個所謂目的論式嘅世界觀，即係話呢個世界所有嘢個世界本身啦，同埋裏邊嘅每一樣嘢，包括每一個人，佢其實都喺呢個宇宙裏邊，佢宇宙係一個客觀嘅秩序，而呢個秩序係一個價值嘅意義嘅秩序。每一樣嘢都有佢嘅意義同埋崗位，所以人喺呢度特別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咩？我哋都係想回答一個問題，好多時做人所謂安身立命啊，想知道究竟自己應該做啲咩啊，應該過一種點嘅人生啊？喺一個傳統嘅目的論式世界觀嘅呢種睇法之下咧，人要做嘅就係發現翻呢一個客觀嘅秩序或者嗰個價值嘅成個系統，然之後揾翻自己嘅崗位，揾翻人嘅崗位啦，同埋我作為某個特定嘅人嘅崗位究竟係乜嘢？咁所以喺基督教裏面固然係啦，因為上帝安創造天地萬物，佢唔係亂咁整啊嘛，佢有個 point 嘅，即係有個佢背後想實現一啲有個目的，所以每一樣嘢存在有佢嘅意義。人要做嘅嘢係咩呢？就係要實現翻上帝安排俾佢嘅嗰個崗位同埋角色啦。咁啊，呢個係一個傳統世界。咁你就算呢個歐洲啦，頭先講嗰啲譬如基督教，咁但係就算喺中國，我估儒家佢哋未必講一個人格神，但係呢種咁嘅諗法，呢種目的論式嘅世界觀都可以體現喺一個譬如個道咁樣，本身可能都有一種價值嘅取向喺本身喺呢度嘅。人都係去揾翻自己嘅崗位，去實現翻自己嘅所謂個本性啊、本質啊、人性啊、天性咁樣，有呢啲咁嘅概念啦。咁但係到咗即係啟蒙之後，我哋話進入一個現代世界，一個特色就係我哋由於科學嘅發展啊、宗教嘅衰落等等啦，我哋呢種咁嘅目的論式嘅世界觀就慢慢冇人接受啦。咁我哋相反就轉移用一種科學嘅方法理解呢個世界，咁出咗嚟嘅係一個所謂機械論式嘅世界觀。呢個世界只係俾一啲機械嘅因果 規律所決定咁樣。咁所以喺呢度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強調科學，但係科學好着重咩？就係講客觀嘅事實。但係價值呢啲嘢就慢慢變成主觀，因為科學處理唔到價值嘅似乎嚇。呢、這個尤其是所以頭先提到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就係、科學好發達，但係我哋以前以為科學可以取代宗教解決人嘅一切問題，但係而家發覺原來科學都可以成為一個最有效嘅摧毀人類文化嘅工具。 我想稍稍澄清一點啦，即係我諗我哋而家做嘢，我都知個目的㗎。點解我排隊啊？因為要搭巴士咯。點解搭巴士翻工啊？點解翻工揾食啊？我都知道我的目的是什麼，但是你們是不是其實想講的意思就是說呢、當然我們每一個行為都可以找到一些個別的目的，但是似乎我們人生整體呢、就找不到一個終極的目的、或者終極的價值解釋、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尤其是或者尤其是在以前就是這個好像有一個客觀的基礎在上帝那裡、在個天道那裡、但是去到一個現代世界由於目的、價值、意義這些東西已經變成一些主觀嘅個人選擇嘅問題，好似係，咁啊弊啦咁樣啊，咁即係我而家選擇做嘅嘢，或者我覺得我應該做啲乜，其實以前我就可能因為上帝安排噶嘛，而家啲人話點解你要做呢樣嘢，因為我想做，咁你想做一定啱噶，咁又未必一定啱嘅喎。 啊，即係以前係咪講嗰啲咩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咁你生仔啊天經地義㗎啦，唔使問啦，係嘛？嗱，而家可能我哋就係、都唔知嗰把尺喺邊度啊！嗰、個價值嘅尺， 我覺得就係 Roger 啱啱講嗰個咧價值真空嗰一點咧，其實幾呼應到存在主義者好多時都會強調嘅一個命題、一個主題，就係、是、荒謬感啊！即係我哋就係咧，因為我哋成日都會希望呢個世界有某一種秩序、有某種理則嘅，但我哋就會發現其實如果喺一個科學式或者一個機械論式嘅世界觀度睇咧，我哋會發現呢個世界所有發生嘅事就係因果啦，而且呢啲因果係偶然噶啦，即係冇話一定要點樣發生嘅。好人唔一定有好報，壞人都唔一定有壞報嘅，好多時候可能調翻轉嘅。喺呢個時候，我哋就會覺得有種荒謬感，個世界點解唔好似我咁諗嘅？唔係好似我咁諗，覺得應該係點，而且會係咁嘅？點解唔係嘅？喺呢個時候就係一種荒謬感咯。咁好多時候存在主義者就會覺得，咁到底我哋喺呢個咁荒謬嘅世界，點樣可以揾翻人生嘅意義、人生嘅價值咧？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好佢哋好想強調嘅問題咯。 阿全好犀利啊！我一直都以為你係。淨係研究中國哲學嘅，我估唔到你咁多範數嚇。咁啊，頭先啱啱咧即係提出咗一個概念叫做荒謬感啦，呢個好值得繼續釘落去。我哋下一節再傾下。好，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嚇。我哋今晚講存在主義嚇，主要係講。入面嘅一位代表人物就係沙特啦。咁啊，頭先第一節咧，我哋講過一下咧，就係即係存在主義嘅興起咧，其實可能係同一個現象有關啦。我哋姑且叫做上帝隱退啦，係嘛？即係話有一個對於我哋人生活著有一個終極嘅價值嘅解釋咧，而家咧似乎呢個基礎咧就係冇咗啦。不過我諗應該係佢唔係呢個現象嘅出現，唔係話由於。一兩件好戲劇性嘅歷史事件嘅、一個比較漫長 嘅文化發展 文化歷程啊，慢慢咁樣隱退啊嘛，即係變成係而家係一個我哋用科學去理解世界嘅一個時代。不過即係科學可以話俾我哋聽，例如點樣可以健康啲啦，點樣可以長壽啦，係嘛？但問題係啊，點解我應該長壽咧？點解好似存在主義者會問嘅？點解唔自殺啊？咁會問呢啲問題，即係嗰個活著嘅。意義或者個必要性，而家好似就唔能夠由科學提供啊，係嘛？即係以前你話宗教佢可能有一啲神秘性啊，嗱，即使係咁啦，都起碼係有另一個功能，就係有一啲價值嘅解釋，係嘛？或者 作為一個價值嘅客觀基礎啊，提供一個方向俾人知道做啲乜。但係即係好似頭先阿宇都有提過，就係、但係進入現代世界，當科學已經取代咗宗教喺解釋世界嗰啲方面取代宗教，但係喺提供意義同價值咧，似乎就做唔到呢樣嘢。 冇錯啦，所以到咗呢個時代咧，就有一個東西咧就出現咗啦，就係、是、上一節最尾阿全提到嘅荒謬感啦。係 啦，即 係有啲補充啦， 補充翻嘅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荒謬，除咗就係話。我哋又喺而家，我哋似乎唔再能夠為價值揾到一個客觀嘅基礎，絕對可靠無疑。我以前就唔同，我信教好簡單嘅，就跟就得噶啦。 而家你發覺原來宗教嘅權威已經即係同以前冇得比㗎啦，係嘛？即係而家你識嘅教徒朋友，其實佢都只係翻幾日教會嘅啫。即係你有冇教徒朋友 會？幾日都多啦， 係啊，幾日都多。你有冇教徒朋友會為咗因為你唔信基督教殺咗你咁樣啊？即係唔會啊嘛！而家我哋喺現代社會唔會做呢啲，所以宗教只係其中一個環節，但係以前係主導佢哋人生，提供方向好重要。但係喺而家我哋已經唔能夠用同樣嘅方式去睇價值同意呢樣嘢，咁所以。不是只是上帝隱退咁簡單，只是呢個代表咗所有客意義同埋價值嘅客觀基礎都似乎消失咗喺我哋呢個世代。而人面對呢個處境嘅時候，咁一個做法就係，既然都原來嗰啲假嘅或者唔存在，咪唔要咪算咯，咁冇意義啦。咁但係人好得意喎，似乎人總係會希望佢自己做嘅嘢係有意義、有價值。而呢個意義價值，甚至我哋唔會滿意。就係佢或者滿足於佢只係對我嚟講有意義，我主觀地覺得我咁樣做係啱，我哋又好似要求佢有一種客觀性，正正係呢種人對意義價值有一種客觀性嘅要求，但係同時又意識到我哋好其實已經揾唔到一個客觀嘅基礎，呢個咁嘅矛盾就令我哋有一種荒謬嘅感覺啦。 嗯，荒謬嘅感覺，咁啊呢個主要都係我以我所知係卡妙有討論啦，係嘛、嗯？沙特都有喎。 沙特荒謬呢個用字比較少，但係咧、其實嗰、那個我會覺得佢哋去回應嘅嗰個時代嘅背景或者成個立場係好相近嘅，因為沙特都會覺得譬如我哋陣間可能提到佢有一啲好重要嘅主張，譬如存在先於本質啊，呢一啲諗法其實同卡妙佢用荒謬感去開始佢嘅哲學思考係好相近嘅。咁但係我諗今日因為剛才提過啦，即係存在主義嗰、那個定義或者佢涉及嘅範圍好廣泛。咁我哋今日主要集中就討論法國嘅沙特呢個人物，因為似乎我印象中唔知道你係咪都有呢個印象，就係、是、我諗應該係沙特比較明顯地，亦都比較出名地去用存在主義去叫自己，同埋去用呢個 term 去了解一系列嘅思想家同埋一系列嘅思潮。咁所以我哋今日主要就會討論沙特呢個人物。而我諗再 focus 啲咧，就因為沙特呢個哲學家咧好有趣嘅，就係佢係一個佢既係一個文學家啦，亦都係一個哲學家啦，係一個社會運動家啦，參與者啦咁樣。咁所以當佢用存在主義呢個term 或者去進行相關思考的時候咧，佢有很多不同的著作嘅，譬如有一些很重要的書是 Being and Nothingness。 好，我睇本 Being and Nothingness。 呢一本就是佢嘅哲學前期哲學的巨著啦，Being and Nothingness。咁呢個封面就是 Roger 的手筆嚟嘅，其實就是 地球上得一本咁醜樣嘅啫。 係啦，所以就是即係譬如佢有呢啲咁嘅， 呢個係代表作， 大部頭的著作啦。 不過我哋唔會講佢嘅， 好可惜今日係唔會講嘅。咁我哋今日會， 我哋講呢啲 主要討論嘅一個就是佢可以話係去為存在主義去立一個定義嘅一個宣言式嘅作品，其實係一個 lecture 嚟嘅，一個 lecture notes 嚟嘅，就係所謂 演講啦。 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啦，我哋亦叫咁就係、法文版啦，同埋呢個英文版，就係 Existentialism is Humanism 呢一本書啦。咁我諗可能 Roger 先講一講嗰、那個呢、這個書嘅一啲重要嘅立場，就係、是、譬如存在先於本質。咁佢其實想講啲咩咧？ 或者提一提就係、是、呢、這個演講其實佢都有個背景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存在主義嘅一般嘅背景。咁我哋講唔到咁多人啦，但係我哋話所有存在主義者其實都叫存在主義者，即係開頭嚟講就唔係，因為佢哋都有啲好一定好一致共同嘅信，佢哋互相之間都好唔同意嘅。不過佢哋似乎對於呢一個價值失落嘅情況處境咧，都有一種共同嘅回應方法，就係點咧？就係、是、既然價值冇客觀基礎，嗱有啲人喺面對呢個情況之後，可能翻轉頭就話：咁我信翻教啦，更加虔誠咁信。所以有原教主主義者，佢哋信得更加虔誠，好奇怪。咁但係存在主義者就用佢哋好獨特嘅方式回應，就係話咩？要擁抱呢個事實啊！所以雖然佢哋講嘅嘢好似好多都好有個性，好唔同，但係佢哋正正就要強調呢樣嘢啦，就係喺呢個價值冇咗客觀基礎嘅年代，我哋要點做？我哋就要面對呢個事實，去接受人就係咁噶啦，就係、是、喺一個冇客價值意義、冇客觀基礎，但我哋又追求呢樣嘢，咁點算咧？咁樣咁啊，一個做法我哋呃自己其實仲有嘅，翻去信教，但係佢哋就唔用呢條路啦。咁所以喺呢度佢講得好明顯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咁樣做咧，有時佢會講一啲嘢，或者喺啲即係思想家或者啲作家嘅作品裏面，就會出現好多去描述呢個人嘅處境嘅 一些描寫啦。咁我哋用嘅字眼就會比較負面嘅，喺一般人心目中，譬如講啊，我哋喺嗱，頭先有世界冇意義啊嘛， 絕望， 咁啊好絕望啦，冇意義啦，好荒謬啦，人生係咪？咁啊做咩都一係調翻轉啦，有啲人覺得哦，咁你做咩都得噶啦，即係好唔認真啦，個人冇曬責任感啦，因為以前你仲有個上帝要向佢交差啊嘛，而家都冇啦，你中意做乜都得啦。於是個個人都只係活喺自己嘅世界裏面為所欲為，好似會有一種咁嘅印象嘅俾人哋。咁所以沙特至少佢自己啊，就覺得其實存在主義唔係咁嘅。所以呢度佢要嘗試回應呢啲人嘅一啲指控咧，即係佢會覺得呢啲係出於誤解嘅。即係意思係佢唔係冇講過嗰啲字，或者嗰啲存在主義者唔係冇去咁樣描述人嘅處境，但係佢唔認同佢哋對。即係存在主義嗰種評價判斷，所以佢特登喺呢篇文章裏面，我哋話呢篇呢、這個演講咧，叫做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佢正正強調咩？其實我哋先係最能夠講出人類光輝嘅一面啊！我哋講就講絕望呢啲字，但係咁先講到希望啊！我哋咁先講到人嘅責任啊！咁樣所以呢個係一個大概背景。所以佢係一個回應嚟嘅對呢啲問題。咁佢一開頭就點提講呢個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咧，就作為。佢嘗試去統合啊，所有存在主義者有個基本嘅諗法啦。當然，其他同存在主義者未必同意啊。但佢係咁 我想插一句喎，呢幅圖啊 ，Roger 你手筆嚟喎，係嘛？ 啊，係啊。 係咪畫得神似㗎？真係有冇有冇張相可以對照一下㗎？ 有啊，我哋都預備咗。 真係咁㗎，沙特係咁樣。 佢隻眼最緊要就係唔好向同一個方向望咧，就已經 好 捕捉到七八成㗎啦。其他都唔重要。 哦，有冇佢嘅？相可以睇下， 可以睇下沙特本人个样系点啊？ 系咪会播啦？哎，系啊，见到哇，好型， 都靓仔， 型过你画， 系嘛？我就系画对眼就扮晒系噶啦，咁样。 好啊，咁我哋向佢致敬啦。咁啊，讲到存在先于本质，有冇一啲可以简单啲点出？ 阿全可以讲下佢呢个好得意嘅讲法系嘛？存在先于本质，咁咩叫做？存在小本質，調轉得唔得？ 因為咧，其實佢就話過咧，佢其實有兩批存在主義者嘅，一批就係基督教嘅存在主義者， 有神論 啦，有神論或者佢哋就係無神論啦。咁而佢就覺得自己嘅佢哋呢啲無神論存在主義者嘅起點咧，就係上帝已死嘅。其實就呼應翻啱啱我哋講嘅嗰個背景啦，就係、是、因為咧，如果以前我哋覺得上帝係真係存在嘅話咧，佢創造人噶嘛，咁創造人應該有個目的啊。咁呢、這個而呢個目的其實就係我哋嘅本質啊，我哋要實踐佢。咁呢個時候我哋其實就好似一件物件咁，你幻想係例如呢個杯，呢、這個杯我哋整人整佢出嚟噶嘛，而我哋整佢出嚟其實係希望佢可以完成某一啲目標噶嘛，目的啦，例如就係俾我哋幫我哋、去裝水俾我哋飲啦。咁所以嗱呢、這個時候咧個杯就有個本質啦。咁但係咧，沙特呢啲無神論存在主義者就覺得我哋根本就唔，佢唔會承認有一個上帝創造咗我哋出嚟。佢覺得我哋人係點咧？我哋人就係先存在咗，然後透過行動去界定自己嘅本質啊。所以我哋就係、是，所以就話存在先於本質。我哋冇任何嘅目的啊，或者本質介入去我哋嘅生命度嘅，係我哋自己去揾嘅喺我哋嘅生命入面。咁所以即係好簡單咁講咗，呢個就係存在先於本質佢嘅諗法啦。 所以就好似沙特覺得其實。佢都會承認，或者佢覺得存在主義者都會承認一個基本嘅立場，就係、是、呢個世界有一啲係本質先於存在，或者係佢嘅目的先於佢嘅存在呢個事實本身嘅，就係、是、一啲物嘅存在，譬如一隻杯啊、一支筆啊，佢用嘅例子一支筆咁樣啦。咁但係喺人呢個 case 咧，佢就唔覺得人有一個先在嘅目的，可能係上帝，可能係天道，可能係呢個社會俾我哋嘅一個藍圖去界定人究竟要做啲乜，而每一個人係具體先生咗出嚟喺呢個世界上面，面對一個獨特嘅處境，然之後決定自己應該做啲乜，去決定自己嘅本質係啲乜。咁所以喺呢個意義下，人呢、這個case 咧喺沙特嘅眼中就比較獨特嘅，就係、是、人先至會存在先於本質。 咁同埋喺呢度可能要留意一點就係、是、好多時即係、就是、我哋一講阿沙特話存在先於本質咁樣，呢度主要係講人嘅嗰種獨特嘅存在方式啦。咁好似就係話哦咁啊，即係人冇本質啦咁樣係咪？咁即係所以每個人都獨特。咁但係有啲人就會批評，咁唔係啊，人梗係有本質啦。人嘅本質就係咩？就係、是、存在先於本質啦，或者人就係自由噶啦。因為如果唔係你就唔係人啊嘛。咁所以我估呢度要分清楚一樣嘢，就係、是、第一，當我哋如果你都可以咁樣講嘅，話人係冇本質嘅，咁樣去理解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就係指人係冇本質呢個意思咧。佢要講嘅唔係話人與人之間冇共通點啊，因為呢個好明顯荒謬啦。即係好多時我哋嘅生理構造啊，都係類似嘅，甚至關乎到佢嘅理論本身就係、是、正正佢要講出所有人都有嘅一種存在嘅結構啊嘛， 嚇、嗯啊、存在嘅處境啊等等係個狀態，所以係有共通點嘅。喺呢個意思之下，人係有本質嘅，你可以話。咁但係咧，呢、這個所謂冇本質嘅意思係咩？係針對人冇一個鮮豔嘅本質。意思尤其是集中講嘅唔係人作為一個類，係每個個別嘅人冇一種叫做預先你未出世、未存在之前就已經好似以前，如果你信教咁，上帝安排咗個任務俾你，咁你未出世之前佢已經諗定㗎啦嘛，先整你出嚟啫，去到咁上下。咁所以喺而家咧，佢嘅意思就係話，作為一個獨特嘅人，其實冇話你一出世就注定要做啲乜嘢。喺呢個意思之下，叫做冇一個咁嘅鮮豔嘅本質。 所以其實 Roger 嘅意思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即係佢其實區分咗咧，即係作為一個一般嘅人類同埋一個獨特嘅我嘅兩個層次嘅區分、作為一個一般性嘅人類，當然有啲結構上嘅共通點啦。但係作為芸芸眾生入面嘅獨一無二嘅我咧、究竟我係咪有一個先定嘅先豔嘅本質咧？呢、這個就係佢哋要反對嘅，係、嘛？幾好，我哋下一節再傾啊！好啦，嚟到第三節嚇，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存在先於本質，係咪？咁我理解啊，咁啊你話我面前呢隻杯係咪？咁啊佢喺存在之前咧，就已經嗰個工匠咧就設計好佢係乜嘢噶嘛，然後先至俾佢存在噶嘛，即係佢本質一好就一早就定好咗啦，係嘛？咁我哋頭先講到話咧，人啦、或者具體啲講，其實每一個個體啦，其實佢係首先存在，然後先至去塑造自己是什麼嘅。咁我可以理解，但我有一個疑問喎、照計如果上帝一隱退咗之後咧，就只係得翻啲人造物，即係譬如啲杯咧，係本質先於存在噶嘛，照計應該係咁噶嘛。咁其他嗰啲非人造物，譬如我屋企只貓咁啊，照計佢應該都可以係存在先於本質噶。點解我哋沙特要咁局限到話存在先於本質，只係我嚟描述人嘅咧？ 因為我估呢度牽涉一個問題，就係、嗰個所謂存在先於本質之所以係咁嘅情況咧。就是同人是作為一個有意識，甚至舉即係準確啲講，就係有自我意識嘅生物呢樣嘢有關嘅。即係話，譬如一隻貓，佢可能都有意識，植物就唔好講啦，意識都冇啦。咁佢唔會知道自己係乜，因為佢唔會知道任何嘢啦。但係一隻貓咧，可能某程度上，第一佢感知到呢個世界嘅，即係周圍嘅嘢對佢有反應嘅。不過佢未必有好明確，即係就我哋而家現有非常有限嘅嚇嗰個科學知識咁講住先啦嚇。即係萬一可能有，可能佢都有存在嘅所謂危機啊，咁都唔定啊。咁但係一般就或者養貓嘅人會覺得其實貓係唔同嘅，狗咧就冇嘅，狗嗰啲咧就只不過係生物咁樣，貓就係同人一樣，甚至高級啲。咁我唔知啊，養狗人有唔同意見啦。我就乜都冇養，我就係養魚嘅啫，我就當動物冇啦。但係人咧係同其他動物唔同嘅，就係佢一種自我意識啦喺呢度，即係佢唔單止會意識到周圍世界發生嘅嘢，佢仲會意識到係啊，我而家喺呢個世界度活動緊。我做緊啲乜嘢？通常我哋好得意嘅，譬如我哋做緊嘢嘅時候，譬如我而家講緊嘢，我講緊嘢，我飲水，飲水。咁我飲水同講緊嘅時候，我就咁講嘢同埋飲水，我睇到呢個世界嘅嘢，但我唔會有我出現喺我嘅意識裏面嘅。但係好得意喎，如果你問我，咦，我就係頭先做咩啊？我攞起杯水飲啦。我答到呢個問題，代表其實我頭先雖然飲水嘅時候，我冇特別諗住係我飲緊水，但我係有某個意思，就係意識到係我。去攞起呢隻杯，然後倒落個口度嘅，我先答到你嘅問題嘛。喺呢個意思之下，人有一種咁樣意義之下嘅自我意識，係呢樣嘢令到人有所謂一種存在與先於本、潛在先於本質嘅結構嘅。即係當然具體嚟講就會好複雜嘅，大家讀嘅。 我依家有兩點補充嘅就係、咁我哋都可以追問，咁我哋點知貓冇啊嘛，或者某啲動物冇啊嘛？咁如果係要幫沙特去 defend 佢呢個 point 咧，其實可以簡單啲諗就係、佢唔一定要話只有人先至有呢啲嘢，而其他物種係冇嘅。佢可以話，如果我哋有朝一日科學已經發現到原來貓係有同等嘅程度嘅自我意識，甚至係更加高級嘅咁，可能佢哋已經沙特可能接受佢哋係人，或者更加似係人。只不過喺我哋呢一個範疇去討論嘅時候咧，咁我哋覺得似乎人係比較明顯地 配得上， 或者係比較容易去好明顯咁展現到有呢一種自我意識嘅。咁樣嘅特質咁樣，咁而另外一就係再補充翻 Roger 啱講自我意識嗰點咧，即、就、係、是、好似我哋人或者係人作為一個特別嘅例子啦，佢哋可以有自我意識，就係、是、將自己擺成一個對象去了解。咁、所以有一個好特別嘅合 後果就係咧，佢會開始能夠去思考自己係啲乜嘢，或者自己應該點做。 嗯。 而如果一啲冇呢種自我意識嘅，或者冇呢一種能力嘅物種，可能植物連意識都冇嘅，或者係貓，佢哋可能會可以有意識地做好多嘢，但係佢哋唔會將自己擺出嚟成為一個對象去思考，究竟呢一嚿嘢即係我應該做啲乜嘢。咁所以喺呢一度產生咗頭先一路講嚟，譬如人喺呢個世界嗰種荒謬感啊，或者人究竟要面對自己嘅處境入面應該要做啲咩抉擇嗰一種嘅問題，就係源於人以呢一種 即係或者要意識到我應該成為什麼，我想成為什麼。 因為當你可以將自己作為一個對象去思考嘅時候，其實某意義可以話即係就説明咗，其實你唔係呢嚿嘢啊，你可以超越呢嚿嘢。即係例如我當前就喺度同大家傾緊偈。但我可能反省翻咗，我講得唔好啊，咁我就見我可以將自己作為一個對象去思考啦，然後就話俾我知，咁其實呢個咪就唔係我咯，因為你可以將佢作為 對象，係 啊，講得差唔係我，講得好就是、即你，因為你 我明白你意思啊，即係你當你自我檢討或者自我批判嘅時候，嗰、那個被批判著嘅就唔係我啦，因為我應該係做緊批判嗰個啊嘛，係嘛，所以我永遠可以將自己推出去對象化而予以檢驗嘅。或者予以反思，系呢个意思系嘛？ 所以呢个意思之后就连去到点解讲存在先于本质啦？因为所谓存在先于本质，个存在咩？就系人嘅存在啦。咁人嘅存在强调嘅正正就系呢种我有呢种意识结构，有呢种自我意识嘅能力嘅一个生物，我存在咗先。至于我系啲乜嘢咧？当然我系一个人，我同其他人一样系人。但系当我哋话存在先于本质，个本质就系讲紧我呢个特定嘅人，究竟我系啲乜嘢咧？呢个问题，讲紧嘅唔系我系属于边一个类，系讲紧我呢个人。究竟應該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是要成為一種怎樣，要過一種怎樣的生活，成為一個怎樣的個體呢？ 嗱，呢個一無二 係啦，個答案就是那個所謂本質啦。譬如我話要做一個教師咁樣，我要做一個消防員，咁呢個就是我用嚟界定我的所謂，用嚟界定我的嗰樣嘢就是那個本質。 但容許我提醒下大家咧，今集的題目叫《絕望的自由》啊，而家係第三節啦嚇。 得㗎 啦，有時我見主持人係幾咁重要。 你好有自我意識啊。 係，所以雖然你而家俾我規定，但我即刻調翻轉頭諗，我係咪一定要聽你先？ 唔係，即係你講到話存在先於本質，即係人真係可以幾自由嘅喎，起碼自由過棵樹啊。自由過隻貓啦，我諗都係 因為佢哋冇意識啦， 係啊，可能因為佢唔可以話我辭咗份工咁啊，係嘛？或者我佢覺得我點解人哋第啲貓咁叻，我咁衰啊，成日搞住個主人啦，我真係自我批判咁啊！佢我要成為一隻更好嘅貓，佢又唔會啊！但我哋好似即係人類嘅存在多咗好多可能性咁喎，咁其實幾好喎，係嘛？好自由喎！仲有咩問題咧？有咩值得反省咧？ 所以要小心嗰個就係頭先正一路講落去嘅時候，本來我就講落去啊，咁樣啊，就係嗰個本質咧。即係當我哋話我要成為一個消防員咩性嘅時候，個自由喺呢度講嘅其實，即係話當我而家可能一開始我平常一般人生活唔會諗咁多嘢啊嘛。即係你問我而家做緊乜，我當然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啦，但我唔會特別去諗佢嘅，亦都唔會諗要做第二啲嘢。我順住次序起身就係刷牙洗面，跟住。個翻工咁樣做開嗰份工，我就係嗰個人啦，我就係一個教師咁樣。好啦，咁呢個就係我嘅本質啦。我嘅一切生活都係圍繞住我對自己嘅呢種理解嚟安排嘅。所以個地鐵對我有個特定嘅意義，佢就係幫我運送我去到學校嘅地方嘅一個工具。咁我食飯係有個特定嘅意義嘅，你都食飯，我都食飯。但係一個消防員食飯，可能為咗保持佢嘅體格，係去救火咁樣啊。我係為咗有足夠嘅體力咁樣啊，然之後去教書咁諸如此類啦。你選擇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即係你將自己睇成係一個點樣嘅人，就會決定咗你嘅世界裏面唔同事物嘅價值同埋意義。好啦，但係由於我哋有呢種自我意識抽離反省嘅能力，可以審視下、啊、原來我突然間可能有一日，尤其是通常翻工翻得唔順利嘅時候啦，即係翻順利就唔會特別諗嘅，因為順利嘅時候冇問題嘅，唔順利就會諗，我做咁多會問一個問題就咩啊？為咩咧？咁樣係咪？點解我仲係咪要做落去咧？咁當你咁樣問嘅時候，其實你係一個褪後咗一步，去質疑你原本做開嘅嗰種類型嘅人啊，究竟係咪仲需要嗱？呢個距離係好緊要嘅，因為佢令得我哋一方面意識到我而家係點樣樣，然後同時我就意識到另一樣嘢就係咩？我唔一定要係咁樣樣嘅。 自由就喺呢度出嚟。 個自由就喺呢度出嚟，因為如果喺以前咧，就好似冇呢種意思之下嘅自由嘅。譬如我而家喺田度做農夫耕田。咁我又失收啊咁樣，跟住啲官又嚟欺壓我，咁我仲繼唔繼續耕呢？咁都要繼續耕㗎，點解？上帝整我出嚟就係做呢樣嘢㗎啦，即係我嘅主觀意願係唔重要㗎嘛， 我有個崗位嘅，係上帝俾我嘅，因為神父係咁同我講。 宇宙級嘅崗位。 係啦，喺呢度我就只能夠做我被賦予嘅嗰個角色。喺呢個意思之下，我冇所謂自由嘅喎。但係人好似好唔同啊。 嗯，係因為。其實有啲補充咧，就係如果喺沙特嘅框架底下咧，直情人嗰種自由係絕對嘅自由啊！即係佢有一句好出名嘅金句噶嘛，就係 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 即係我哋係命定自由嘅。點解呢？因為命定同自由好似好矛盾啊嘛。照計你命定咗就係你註定咗一定要做某啲嘢，咁你就冇自由啦，係咪？你自由就有得揀啦。佢咧就係話咧，其實我哋人咧就係無論咩時候都要做選擇啊，所以可以分開兩個層次去講，就係。你咧可以做唔同嘅選擇，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有得揀啦。但你冇得揀去做唔做選擇啊，你係一定要做選擇噶。所以喺呢個位你係命定噶。所以人好有個重擔就係我哋係咪都要做選擇，我哋係咪都要為自己人生負責？就好似啱啱魔長咁講，我哋係咪都要諗啊？我應唔應該做一個消防員咧？我繼唔繼續翻工咧？朝九晚五係咪有意思咧？所以我哋就係咪無論任何時候都要揀咯？而有啲時候我哋好唔想揀都要揀，就例如喺沙特啱啱即係我哋今日好 focus 喺呢本書，即係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度，其中有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啦，就係沙特有個學生有一日就走嚟問佢，咁嗰陣時咧就法國打緊二戰啊，咁然後咧咁、那個學生嘅媽媽咧，咁其實就有咁即係佢仲有一個阿哥啦，咁、那個阿哥就喺打二戰嗰陣時就死咗啦，咁然後咧呢、這個仔咧其實都想去打二戰，咁佢就面對緊一個困難就係、是。如果我走咗去打，一系咧我就去打二戰啦，咁我就去報效國家啦，咁而佢覺得呢樣嘢係好有價值，好值得去做嘅。另一樣嘢就係我留喺度陪阿媽啦，因為阿媽死剩我一個仔，佢知道如果我都走咗咧，咁其實成即我媽就會冧噶啦，咁所以佢就會面對呢個困難，要去選擇其即要去做一個選擇啦。而你會發現其實你冇可能逃避，即你係咪都要揀嘅呢個位，你冇得唔揀啊，因為呢個就係你嘅處境咯。咁而咁當然所以呢個就係、是。所以沙特就其實好強調我哋嘅責任啦，喺呢個位。 因為個意思就好似係佢甚至會話，即係 condemn to free 係註定係自由，甚至係被詛咒係自由嘛。個意思阿冼亞全就係講，就係、是、你喺每一個 moment 都要揀自己嘅人生方向係啲乜嘢。咁甚至我哋會有時話我哋唔去揀啊，我哋聽其他人話，譬如我哋以前可以聽上帝話，甚至係其實現代都好多時候係咁噶嘛，即係我哋究竟畢咗業之後，跟住就要揾一份工，跟住咧要成家立室、生仔、買樓啦、然之後去儲錢，跟住安享晚年咁樣，即係好似有一個好靚嘅人生藍圖，去呢個社會俾我哋嘅，唔知喺邊度嚟嘅其實。咁、然之後我哋就跟啦咁樣，我哋人生應該係要咁樣嘅。但係沙特嗰個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就算我哋話喺呢個 case， 我去話其實社會個個都係咁噶啦，咁我都要咁樣做，其實都係無可奈何嘅咁。其實我哋都暗瓦底做咗個選擇，就係、是、我哋聽呢個社會話， 我哋服從佢， 我哋選擇服從，唔去選擇反抗。咁、所以喺呢個嘢，其實你都做咗一個選擇，就係、是、無論你係選擇跟定係唔跟，都係你自己嘅選擇。 我諗阿宇嘅意思就係你唔選擇都係一種選擇。 你以為 因為其實你所謂嘅唔選擇，只不過係你自己揀噶嘛。你又可以揀唔咁樣朝九晚五翻工噶，你可以做第二個選擇噶嘛。所以你會見到就係你係咪都要揀咯？喺呢個情況底下，你先見到嗰種人點樣係被命定自由嗰種，其實所以幾絕望嘅真係，因為你係咪都要做選擇，你冇得揀唔揀噶，咁點算啫咁樣？ 同埋嗰個註定要揀嘅意思係，你總係一開始嘅時候已經有某個身份嘅，即係我係做緊某種類型嘅人，然之後如果你所謂唔揀係咩，即係你繼續做翻原本做開嗰樣嘢，呢個都係個選擇，因為你其實當你意識到可以揀第二啲嘢嘅時候咧，你唔去揀，你就係揀咗繼續維持原本嘅生活方式。 所以有阵时做主持呢，即究竟截住你哋好定唔截住你哋好呢，都系个选择。我觉得系一个诅咒嚟嘅。咁呢一节我哋即系接住呢个存在先于本质，讲到人嘅自由啦，自由嘅重担啦，自由嘅即系焗住啦，系嘛，冇得唔做选择啦，系嘛。咁究竟即系人生嘅出路喺呢个情况底下应该系点呢？我哋下一节再倾啊。哦，话咁快最后一节啦，嗱，我想接翻头先咧讲到自由啦，咁啊，喂，如果即系自由系被宣判、被助咒，你一定系自由咧，咁即系我其实做乜都自由噶啦，无论我而家讲嘢好啦，定系唔讲嘢有个 dead air 啦，其实都系一个选择。喂，如果系咁啊，真系人系做乜都得噶，我可以即系脚踏实地又得， 我就醉生夢死花天酒地又得咁啊，即係譬如我係好想即係將自己營塑到係一個浪子咁啊。即係得唔得一件事啊？ 唔係你唔係咩？你唔係選擇咗成為一個浪子嘅咩？ 即係我並唔係即係先，我並唔係先天地有一個設計者設計到我一個浪子啊嘛，係後天地自己選擇嘅。 即係都係噶啦。 但係可能做唔到啦，當然。喂，咁即係乜都 OK 噶嘛？其實醉生夢死有咩唔 OK 啫？ 嗱呢度分開兩個問題啦。第一。如果你話唔 OK， 即係頭先你個問題好似話有啲嘢好似唔應該做嘅， 嗯， 好啦，咁呢個所謂應唔應該，其實背後假設有個標準啊，即係某一啲身份角色或者行動係人應該做嘅，某啲就係人唔應該做啦，或者某啲嘢係你應該做嘅，即係你要著起龍袍睇你個款係嘛？難道做到太子嗎咁樣？根本都唔似啦，所以你注定唔係噶啦咁。咁喺呢個問題上咧，嗱，沙特正正就係想反對呢個諗法。即係冇乜嘢係就咁，如果你同我講啊，即係一定唔可以做㗎喎咁樣。所以呢個第一嚇，即係真係嘅，我可以咁樣代去答你咁樣啊。即係其實冇乜嘢係完，因為你要俾個標準。而家佢哋正正要反對有任何客觀嘅標準，而所有 即係冇話唔俾醉生夢死， 或者唔得啊，或者你咁樣講緊，可能頭先意味住有種醉生夢死嘅生活方式係價值低啲嘅。但係呢個背後要有個價值嘅標準去判斷㗎嘛。 冇錯。 而家沙特要講嘅就係人嘅自由在於咩？就是其實你去判斷一樣嘢有冇價值，或者你去決定一樣嘢有冇意義，有咩意義，個價值高定低，其實係你先選擇咗自己成為一個咩人。所以好似我頭先咁講，如果你選擇，譬如用兩個例子，我要成為一個鋼琴家，對你嚟講呢個世界某啲嘢係變得唔會出現喺你嘅宇宙裏面，籃球嗰啲同你冇關嘅。但係你行過某啲商場，你見到琴行咧，可能你會特別對你嚟講係重要嘅。體用品公司就唔重要，甚至係避免籃球好危險啊咁樣啊，對鋼琴家嚟講。 所以就唔係先有一啲價值喺度，然後我哋再去根據呢啲價值去決定我哋人生啦。係我哋選擇咗做一個咩人，先決定咗啲價值。 冇錯啦，先決定咩嘢叫有價值，有咩意義。好啦，所以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咁你話哦，咁我做個浪子好 hea 都得噶啦。嗱，呢個要小心喎，佢。嗱，某個意嚟講，你係可以選擇成為一個浪子。 頭先阿全實踐咗佢嘅自由啦， 係嘛？ 鏡頭影住佢都仲喺度睇本 雜，係啊， 真 係 好嘢 嘅。但係要分開就係聲稱自己係一個浪子，同真係成為 to be 啊一個浪子係兩回事嚟。 哎呀，你咁樣揭穿我， 好重要啊呢個。你講自己係咩都得，但係如果你要成為一個浪子嘅意思係牽呢個係要體現喺你日常生活嘅每一個個別行動裏面啊。即係你要真係唔去好理會啲世俗嘅眼光，嗱唔係人做得到㗎喎。但調返轉，你做一個基督徒都係，你要成為一個基督徒，你就要好認真去對待作為基督徒呢個身份，連帶有嘅一大扎規範啊原則。嗱，個原則對一般基督徒自己嚟講係來自於上帝，但係從沙利角度嚟睇，如果嗰個人選擇成為一個基督徒，其實到最後係佢自己選擇成為基督徒，而令得聖經裏面嘅教會啊，某一個神父講嘅嘢對佢有一種權威嘅，都係最後個源頭啊。是在他自己那里。好，同样道理，成为一个浪子或者无神论者等等，任何或者他有时举例子就是你结不结婚。 嗯。 即是你好我你人家问你终于结婚啊，如果在街上冇所谓啦咁样。但好多人讲即是随便答嘅啫，他不是真的冇所谓嘅，到最后他都是会结或者肯定不结咁样。所以在这里你要成为一个浪子，他的意思是你可以，不过认真成为一个浪子的意思是什么？你就要在生活里面每一个行动都表现出一个浪子应该做什么。所以这个不容易的，你很难很 hea 去做一个很 hea 的人。你要立志成为一个很 hea 的人，其实是需要很大的 commitment， 和一个很强的意志，去不要有时突然间不 hea 咁样，唔得喎咁样，咁你即系冇成为一个 hea 嘅。 我想再举啲例子，喂，浪子唔够邪恶啫，我想做大奸狗咁。殺人狂魔咁點啊？咁又 OK 啊？ 因為或者我再引申一下，因為啱啱 Roger 嘅意思就係話，我哋要好認真咁樣去對待我哋嘅選擇啊嘛。咁、你先真係做到你要做嘅嘢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例如我想做，例如我好認真咁做希特拉咧，我好認真咁要殺啲猶太人咧，咁係即如果根據沙特嘅理論，咦？哇，似乎係 work 個 fit 到沙特嘅理論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正正在於我哋覺得唔應該咁做啊嘛，而。咁沙特可能嘅回應就話：咁你點樣判斷啊？但如果去到咁極端就好大鑊啦，就因為我哋會有啲是非黑白，我哋覺得好明顯係可以分到嘅，就例如咁樣屠殺好多好多嘅人係擺明錯咯。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沙特嘅哲學到底有咩資源去回應咁樣嘅問題呢？ 嗯，冇錯。 阿余講唔講下先啊？余秘書， 我覺得 我都有類似嘅問題嘅，其實只不過或者釐清翻個 case 就係、是，即係佢成日都強調一個意思，就係我哋要為自己嘅選擇負責嘛。即係頭先由 Roger 嗰啲嗰個展述就引申出嚟，就係、是、你唔可以好 hea 咁成為一個好 hea 嘅人。個意思就係、是、無論你做乜嘢嘅選擇，就算佢係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即係其實對沙嚟講就真係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去幫你決定。咁唯一嘅決定嘅源頭就係你自己。咁所以咧，無論你做啲乜嘢嘅抉擇，無論你做一個好人又好，壞人又好，或者係你無論做一個好認真或者好 hea 嘅人好，鋼琴卡又好，呢、這個籃球員又好，甚至係翻返去頭先阿全講喺書入面嗰個 case 嗰、那個男仔，佢究竟係選擇從軍定因為留喺屋企陪阿媽都好，無論佢個選擇係啲乜嘢咧，佢都要承受所有引申出嚟嘅後果，因為佢呢度佢冇任何嘅藉口可以去安排或者去掉翻出嚟，因為唔係個社會話俾你知嘅，唔係個上帝去幫你決定嘅。就算佢哋有呢個咁樣嘅講法都好咧，都係你去決定相信佢哋、所以最後嘅責任都喺自己度。而即係佢好有趣嘛，佢嗰、那個本書入面就係話佢個學生嚟到問佢，即係佢做唔到抉擇，應該要孝順阿媽定係去為國捐軀咧咁樣。佢最後嘅選擇就係你係自由嘅，你自己決定嘛，即係沙特嘅 答案 係基本上冇答案。 唔係佢再有趣啲就係、是、佢話你嚟得問我，其實你咁多人可以嗱，我哋問問題都係咁噶嘛，好得意係咪？你啊升學定就業好咧？咁你會問咩人啦？第一你唔會問個唔識嘅人啦，唔識我做乜問佢咧？第二你唔會問個你好憎嘅人啦。或者好憎通常是因为你好多嘢嘅睇法同佢好唔同啦、你大概都会揀你啲朋友啦，係咪？咁即係其实佢同你嘅睇法大致上嘅距离呀，价值观呀都唔会好远啦，好相近啦。跟住咁你咁多朋友，点解你问嗰、那个唔问嗰个呢？其实即係沙特嘅意思就係你嚟得问我，你又除非你唔識我，你識我知道我係会俾咩意见嘅呢？其实大概你嚟问我只係想我 confirm 你嗰、那个啊肯定你自己原本有啲諗法啫。 你已经揀咗㗎啦。 你揀咗。 你想嚟问我 confirm 你个选择咁。 我想回應翻阿如，即係因為啱啱阿如嘅講法可以再發展落去，就係似乎，咦？咁我哋只要我哋願意負翻責，咁咪得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假設如果希特拉都好，我願意負責㗎、我要殺人，我 OK 㗎，你之後咪審判我咯，我得㗎。咁完全都又係 fit 翻曬沙特嗰套 feel。 即係我預咗遺臭萬年㗎啦， 在所不惜，冇問題㗎我。 係。 咁我接受曬咁。咁所以如果係咁，會唔會沙特其實個哲學係可以容許到一啲咁樣嘅人存在，或者甚至乎鼓勵埋佢添啊？佢即係如果希特拉走去問佢話：你信自己啦，你自己諗啦，你自己揀啦。咁即係會好大鑊咯，我會覺得。 我覺得第一，沙特都係只係一個哲學家，而所有哲學家我都中意上堂嘅時候講一樣嘢，就係啲讀哲學係好好嘅。即係你讀物理學咁樣啊，跟住你啱啱上堂，你同人講啊，你嘅志願就係我要成為愛因斯坦，咁即係得啖笑啦，係咪？但你話讀哲學有啲唔同，就係咩呢？其實人人讀哲學嘅人，其實基本上都同柏拉圖一樣，就係咩呢？即係所有哲學家最出名嗰啲柏拉圖啊、里士多德，其實佢都有共通點嘅，就係佢講嘅都係錯嘅。咁你最多都係錯啫，係咪同一樣？咁當然啦，咁唔即刻令到你變成同佢哋同級，因為佢哋嘅價值唔在於佢啱， 錯得夠， 係佢錯嘅時候咧，係有啲特別嘅意義嘅，佢會用一俾到一個好唔同嘅角度我哋去睇一啲。咁所以喺呢度，當然頭先我哋主要係引介沙特喺呢本書裏面嘅睇法，即係第一就係有好多限制嘅、時間上令得我哋唔能夠講佢太多其他佢嘅理論嗰個講法背後嘅基礎啦。咁啊，呢第一，第二，即使講埋，當然佢作為一個哲學家，其實佢講嘅都唔會係完美無瑕嘅，總有啲問題。咁其中一個好大嘅張力啦，可能喺度，可能正正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啦。咁但係即係姑且，如果順住沙特嘅諗法，即係。可以即係稍微試下回應，即係呢個純粹作為一個進一步大家之後再思考討論嘅一個起點啦、就係第一，譬如你話希特拉講嗰樣嘢，即係如果你提出嗰、那個嘅批評，好似係覺得咁你做希特拉一定唔啱噶嘛。先唔好理沙特本人啫，佢哋都好反對呢啲咁嘅納粹啊黨嘅做法啦，當然咪。但係如果唔理佢個人嘅立場，其實如果你要批評希特拉做嘅有問題，個問題喺邊度？你要俾個標準出嚟。而家佢哋要批評嘅正正就係你揾唔到一個咁樣嘅標準，你係用效益主義，用康德，個問題係你可以用，但係我點解一定要用你用嗰個標準？所以個問題就係、是、你如果強烈覺得只係代表你強烈覺得咁樣做唔得，唔代表你真係揾到一個客觀嘅標準去判斷呢樣嘢本身一定唔得。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你認真做一個納粹黨員或者希特拉啊，即係其實都係唔容易嘅。 即係唔係話我升即係嗱呢個，所以佢講嘅好多字眼都好得意，所以呢個翻返去開頭我哋講嗰個批評，好多人對佢係咪講絕望？其實佢哋存在主義者用呢啲字嘅時候，個意同一般人係好唔同噶，係嘛？咁所以譬如你話責任都唔係話，咁你點負啊個責任？我會負曬所有責任，就係、是、你拉我啦，即係唔係嗰種意思啊？即係嗰個係抽象啲啊！佢講個責任就係呢個係我嘅一個決定，所以佢好多嘢我哋控制唔到，我咁樣做究竟啱唔啱？我哋就要意識到呢樣嘢，然後去繼續做我覺得啱嘅嘢，而好認真喎。咁啊呢個意思之下，可能其實希特拉個諗法係啱㗎，即係太多人啦，呢、這個地球上真係都未必一定係唔成立㗎嘛，呢個講法係咪？當然佢沙特後來佢喺去到後期一啲，佢有啲講法嘅，即係佢都會反對希特拉嘅做法，因為呢個佢強調自由嘅時候，佢強調唔係淨係追求自己自由，而要追求自己嘅自由嘅過程裏面，你必然要追求埋其他人嘅自由。 嗯， 咁不過呢個就唔能夠喺呢度講太多。 我覺得所以如果淨係 focus 喺佢即係前期啲嘅著作度，我覺得有兩個可能嘅答案咯。一係就即係你唔會叫一個整甜品嘅師傅要整個西炒飯俾你噶嘛？咩意思呢？就係、是。咁沙特其實依家要話俾你知人嘅存在狀態啫嘛，咁你同佢講道德做咩啫？即道德嘅自由可以講，但係就唔係佢要負責嘅範圍嚟嘅。呢個我覺得第一個可能性啦。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是、其實佢都可以講到啲嘅，但係就可能會好似 Roger 咁講啦，就係要即係翻翻去之後啲，或者佢有一種比較特別嘅道德價值觀，咁可能我哋今日就唔能夠完全講到。咁我覺得所以呢兩個大概係佢可以講到嘅可能性咯。 同埋我想講多一句就係、是，所以佢特別叫呢篇文做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其實佢就想話俾你知，你只有正面咁去面對人類嘅呢種咁嘅價值失落，但係你又要求有價值等等呢啲困境。你要正面面對佢，好似冇咗上帝，冇咗希望，變咗好絕望。但其實咁樣先係為人帶嚟一個希望。你要認識呢樣嘢，然後去做。你有自由，先有你嘅責任，先可以講得上。 哇！你講咗我想講嘅總結啊嘛，係嘛？今日我哋咧主要係介紹存在主義入邊個好重要嘅代表人物啦，就係、是、沙特啦。咁啊，講到就係我哋冇咗個終極嘅價值依托，喺一個絕望嘅處境底下去實現我哋嘅自由。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啊，下次再見。